嗨，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刚换了工作，点一首鼓励的。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 谈恋爱啦，点一首甜蜜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我们先来看看此刻已经有雨香、 Mr. 白、圆圆、 Cherry、 最佳基本 HIT、 还有特洛伊、宋丽、快乐的小猪、水与火的缠绵、 Roby、 想想妈、还有洋洋、 My Street 都已经准时的来到节目里面来报道点歌了。快给我看看你们今天吃饺子都什么馅儿的啊，希望我待会儿下直播之后再去食堂的时候还能够赶上最后一班饺子。哎呀，立冬的时候能够吃完一碗饺子的话，在过去就是改善伙食嘛，其实现在也是有一种过年的感觉，有一种聚会的感觉，特别的好。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此刻呢，你可以在下方的留言栏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形式来点播一首你希望送出冬天第一天的一样的歌曲，或者是一份关于冬季的想念都可以。今天我要为你分享的照片待会儿会来说也是和冬有关的。我们先来看看雨香留言说，今天呢是我最好的闺蜜在医院待产，我希望送她一首《女人与小孩》，希望宝宝加油，她也能够加油，今天出来之后宝宝就可以叫小冬冬了。好暖心的一条留言。12:07来自齐豫的这首歌，替雨香送给你的闺蜜加油。 让他拥有自己的灵魂和梦，因为一个小孩是一个生命的存在，跟星星一样起一样发着光，跟水果一样新鲜，花一样芳香。像我这样的一个女人，以及这样的一个小孩，活在世界上小小一个角落，彼此越来越相爱，越来越互相依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这样的一个女人，以及这样的一个小孩，活在世界上小小一个角落，彼此越来越相爱，越来越相爱。 相信安排。 和平公路来， 一个温暖的家，一个礼物， 我的心情。 OK， 很可爱的一个声音，这是来自雨香送给她闺蜜的一份祝福，特别开心能够在这一天送给一个即将要出生的小宝宝这样的一首歌曲。我也希望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在她咕咕坠地之后也能够听到在节目当中来自雨香，来自我们好多朋友的支持与聆听，听到这份声音能够陪着她一点一点的长大。继续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 Michelle 的点播，他说今天2018年11月7号是我同学亚楠的生日，点一首苏永康的爱似狂潮送给他，他非常喜欢这首歌，在12点12分祝他生日快乐。 煎熬渴望能与你相守到老，谁都挡不了，就算是那样的拥抱，发现你还是想逃，悲伤快乐紧紧地缠绕，却不能不要。熄了灯，我睡不着，回忆还任性喧闹，任情绪慢慢往下掉，有多苦你不明了。是狂潮，爱是浪涛，我不要苏醒得太早，宁愿深陷泥沼，只求多爱你一秒。爱是狂潮，爱是浪涛，不计较你给的多少，不在乎梦变薄，只记得你的好。两颗心反复煎熬，渴望能与你相守到老，谁都挡不了，就算是那样的拥抱，发现你还是想逃，悲伤快乐紧紧地缠绕，却不能不要。熄了灯，睡不着，回忆还任性喧闹，任情绪慢慢往下掉，有多苦你不明了。爱是狂潮，爱是浪涛，我不要苏醒得太早，宁愿深陷泥沼，只求多爱你一秒。爱是狂潮，爱是浪涛，不计较你给的多少，不在乎梦颠倒，只记得你的好。爱是狂潮，爱是浪涛，我不要苏醒的太早，宁愿深陷泥沼，只求多爱你。不在乎梦颠倒， 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如果你也希望像刚才这些朋友一样，在节目当中送出一份你的音乐祝福，你大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的留言栏，你可以写下来你想要送出的祝福和一首歌曲的名字。同时呢，你也可以来跟我聊聊天，可以留留言，可以写下你一切想要分享的心事。在这一刻，只有我可以看到，你可以完全放心。Mr. 白留言说：“哎，这个温度差距有点大呀。”没错。什么意思呢？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照片同样是两张我在上周休假的时候去到云南拍下来的两张图片的，确实看上去差距有点大。上面这张图刚好因为契合今天是立冬嘛，所以就想着分享一张关于雪的照片，是我在玉龙雪山海拔4680米的时候拍下来的一张栈道上的照片。而下面一张是我住的这个民宿，他们有一个小小的院子，可是摆满了各种大大小小的花朵，好像上面是冬天，下面是春天一样。可是因为赶路，其实我两个场景的转换中间还没有超过24个小时。正好今天是立冬，我把冬天的图放在了上面，把意味着春天的图放在了下面，也是有一种冬去春来的感觉。你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今天节目的互动关键词第三天，三是汉字的大写三就可以了，就可以收到我在玉龙雪山在那边为你寄过来的这样的一份照片，一份礼物。当然我也希望，其实我更想分享的是下面那张图中的那些花朵。我也希望此刻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每一个好朋友生活当中都能够窗台有花，心中有梦。下面这首歌曲来自水云火的缠绵点播，李荣浩，年少有为。 电视一直闪，联络方式都还没删，你待我的好我却错手毁掉，也曾一起想有个地方睡觉吃饭，可怎么去熬，日夜颠倒连头宽也凑不到墙板，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一碗热的粥你怕我没够，都留一半带走，给你形容美好今后，你常常眼睛会红，原来心疼我，我那时候不懂。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没给你我一生有愧，假如我年少有为知进退，才不会让你替我受罪，换一首多喝几杯和你先曾一起想有个地方睡觉吃饭，可怎么去熬，日夜颠倒连头宽也走不到墙 现在还没修，一碗热的粥，你怕我没够，都留一半带走，给你形容，你好酒后你常常也真会哄，原来心疼我，我那时候不懂。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没给你，我一生有悔，假如我年少有为知进退，才不会让你替我伤悲，婚礼上多喝几杯，和你现在喝几杯，祝我年少有为。 很多歌手都唱过关于婚礼上的祝福，比如说李荣浩，比如说陈奕迅，比如说赵雷等等。在接下来进入半点之前，进入广告之前，我们还要送出一首歌曲，是来自外地的一位通过网络收听节目的朋友，他叫做藏心。他说今天呢明显的感觉到有点冷了，希望能够听到一首暖暖，送给安徽省庐江县的公司的全体员工们，在12:23，你听到了吗？来自梁静茹。也许你不在北京，但是没有关系，在节目里面我们依旧可以通过网络直播聚在一起。在这个时候，有很多朋友都在和你们一起来听，听到别人的故事，也在分享自己的故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 可以随便的，你说的我都愿意去，小火车摆动的旋律都可以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全信任你，细腻的喜欢，毛毯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分享的糖，我们两只糖吃一个碗，左心房暖暖的好饱满。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去回忆里满足的旋律都可以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完全信任你，细腻的喜欢，你手掌的厚实感，什么困难都觉得有希望，我哼着歌，你自然的就接下一段，我知道在胸膛，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爱一个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

97.4。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剑顶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因演唱《他一定很爱你》而爆红的音乐人阿杜，已经6年没有发行新专辑了。很多人不知道，这些年来他一直饱受恐慌症的困扰。11月5号，阿杜推出了自己的新专辑《我不该躲》，希望借这首由好友吴克群写给他的歌，不再躲起来，而是站出来面对自己，走出阴霾。除了主打歌《我不该躲》，还有曲风轻快，唱出平凡人生的《T 恤好汉》，由木村冲力创作的治愈系歌曲《完整的碎片》，以及具有仙侠风格的歌曲《夜》。而在情歌方面，一首《自作自受》偏重内心独白，嗓音依旧是阿杜标志性的沧桑风格。继续来看，电影《你好，之华》将于11月9号全国公映。日前，片方曝光由导演岩井俊二亲自剪辑的终极预告，之华与尹川双视角下关于错过与青春的群像人生，在三段式的原声音乐中缓缓推进。同样是电影音乐，荒诞喜剧电影《无名之辈》发布了由民谣鬼才姚十三演唱的电影插曲《瞎子》MV。歌曲虽然基调悲怆，但在凄凉低迷的感觉中，又蕴含着平凡人心底最真实的希望和梦想。歌曲《瞎子》是由民谣歌手饶十三于2011年创作演唱的一首贵州织金县民谣，其中歌词改编自著名北宋词人柳永的《雨霖铃》。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下半时段依旧欢迎你来点歌送祝福，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刚刚那个圆圆 Cherry 还说啊，可能我刚才表达的不是特别清楚，他说你去云南回来还要倒时差吗？当然不是，我是说我今天分享的两张照片，距离我分别拍下他们中间时间相差超过不超过24个小时，但是这两张照片却分别代表了两个季节，冬去春来。这也是我在上周旅途当中想着要回来和你分享的一份礼物。你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第三天，就可以收到在今天立冬的时候我为你分享的这张照片了。同时呢，立冬也是意味着冬天的开始，欢迎你在下方的留言栏一起来点歌，送出一份关于冬天的想念，包括冬天也是要吃饺子的嘛。在中午这一个小时的直播里面，你可以听歌蘸醋，一边吃一边来听听别人在歌曲当中送出的祝福和故事。我们在下半时段开场，首先要来听到是来自平台上萧强点播的陈世安《天后》。 找到借口，撑着醉意上心头，表达我所有感受。寂寞渐浓，沉默留在无耻角落。你说的太少或太多，都会让人更惶恐。谁任由谁放走，谁会先让出自由，最后一 定总是稳，双脚悬空，在你冷酷热情间游走，被侵占所有，还要笑着接受。我嫉妒你的爱气势如虹，像个人气高居不下的天空，你要的不是我，而是一种虚荣，有人的才显得多么出苍白的手，推开苍白的厮守，管你有多么失措，别再叫我。心乱是最致命的脆弱，我明明都懂，却任凭厮笑愁。 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年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啊，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今天的节目当中有提前预定的爱情祝福，也有临时送出的友情，还有闺蜜之情，包括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段很简单但其实也有一点点的遗憾。20几岁女青年，她说校园时期的友情整整3年，因为误解至今未能真正打开，两个人形同陌路了。今天无意间呢看到你的朋友圈，看到你到目前为止过得还不错，所以很希望在节目里面点播一首《遗失的美好》送给你。虽然不知道你们之间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有什么样的误解，但是我真的很希望你能够，你的这份祝福， 你的这段歌曲能够让他真正的听到。我教你一招，你可以直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这个公众号下方点974在线收听。现在呢是直播状态，你没有办法拖动那个进度条，你待会儿等12:59之后，等这档节目今天直播结束之后，你可以点击回听，然后把那个页面在微信上直接分享给你的朋友。或许它不能帮助你什么，但至少你可以在手机上，你可以在另一端让他听到你是真心的还在想念他，还在期待你们两个人之间的靠近。三年的友情了，我相信他也会期待你的。12:41，女青年点播《遗失的美好》。 爱的思念绵延不绝，终于和天在地平线交汇。爱如果走得够远，应该也会跟幸福相见。承诺常常很像蝴蝶，美丽的飞盘旋然后不见。但我相信你给我的誓言，就像一定会来的春天。我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一路上寻找我遗失的美好。不小心当泪划过嘴角，就用你握过的手抹掉。再多的风景也从不停靠，只一心寻找我遗失的美好。有的人说不清哪里好，但就是谁都替代不 说不清哪里好，但就是谁也替代不了，对吧？这段歌词是来自刚刚女青年的点播，同时也特别适合接下来我们要念出的这段关于歌曲、关于爱情的一份祝福。 这位朋友呢，他在昨天就已经跟我说要提前预定今天的一首歌了，但是当时没有想好要说什么。我说没问题，你随时想好了随时写给我，我在节目里面就马上帮你播出去。然后呢，他想了一整天，今天给我发来了这么一段话，他是这么写的。他说思来想去啊，我还是不发那些已经过了浪漫年龄的话语了，将真挚的爱留给与自己共度一生的他，无论贫富贵贱，始终不离不弃，是因为彼此都信守着当初的承诺，在一起体验贫贱夫妻的平凡人生。平凡也是可以很浪漫的。今天2018年11月7号，刚刚有朋友过生日，刚刚有小宝贝要马上出生，而11月7号对于这位朋友来说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他的 ID， 如果说你每天或者说经常听节目的话，你会很熟悉，他就是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今天要在婚礼纪念日这一天要点播的歌曲来自巫启贤的《太傻》。 是什么让我们今天会分别？反正梦都是太匆匆，反正爱只能那么浓，心与感情让它粉碎，飘散在风中。只是为何当初你是不听所有纷纷扰扰流言之中漫天风雨，你会选择了我？只是为何如今我们不顾一切追求真爱，坚持底下苦尽甘来，你会放弃了我？再说你也不会懂，心再痛你能做什么？不再将自己伸缩，错了又错。 太傻，只怪自己被爱迷惑， 守着你的承诺实在是太傻了，可是遇到了对的人，就是希望一辈子这么的傻下去。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刚才留言说这首歌是我爱人喜欢的歌曲，里面有太多的故事了，包括泪雨尘缘也说祝你夫妻恩爱甜蜜永远。时间又要来到了尾声的阶段，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听到一首熟悉的歌曲吧，各位也可以在车里面打开收音机跟着一起来唱，或者在办公室轻轻的哼一下，这是来自赵雷的成都，也是来自刚刚泪雨尘缘点播的歌曲。明天中午12点依旧欢迎各位到这里来和我一起分享音乐当中的故事，来点播歌曲，送出祝福。我是思王，稍后是永恒的魅力，明天还会有新的照片要和你分享啊，拜拜。 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让我依依不舍的不止你的温柔，一路还要走多久，你攥着我的手，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自由。分别总是在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深秋嫩绿的垂柳亲吻着我额头，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我从未忘记你，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哦哦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你会挽着我的衣袖，我会把手揣进裤兜，走到榆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蓝天下》，子敬作词，王佩作曲，汤飞、于月月演唱。 没有溪水，河流无意壮大，没有你的幸福，我们无以为家，走出来那里边种桑麻， 山高路远，长亭日夜牵挂，只想更早相见，分享浮世无华，一起去听你平生的明天，可以期待在你思乡脸颊。 海角天涯，我们同